伤笑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却毕不了业。白的头发，红的眼睛，胡渣满面，相爱相恋那个画面历历重演，就像昏迷看到一生经过眼前。清楚记得和你分别一秒前，离开你只短短几天，我的人像老了几岁，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不配，但是这一次我真的真心忏悔。离开你只短短几天，我的心只受了几岁，如果你肯慢慢了解，我的爱变了，变得更真更坚决。爱了又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想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却毕不了业。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想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却毕不了业。 伤了心才想到可以找你， 好想这样抱着你，我知道你现在伤心，想有人陪你，只是如此而已。 你知道 我明了， 抱着你 我的泪却为他而掉， 你知道 我明了， 抱着你 温馨拥抱， 你知道 我明了， 抱着你 我的心有些动摇， 你有的好 他有的好 我做不到，还想他在意，给他伤了心才想到可以找你， 只能这样抱着你，我知道你现在伤心，想有人陪你，只是如此而已。 你知道 不了 抱着你 我的泪 想强求，有了分法那哈比看着你回家而言 I would be fucking honey be my best Hey you, check you, I be shock you 你最初的流行复古马上就被压死不你留下的礼物一些巨大的复古才华你要不那我加倍 Hey you, check you, I be shock you 你最初的流行复古马上就被压死不你留下的礼物一些巨大的复古才华你要不那我加倍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亲密、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傻笑的就好像你像你一样甜蜜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 Oh yeah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Well alright、hey、我想你的难题你写我的日记比爱人还亲密我还没说可惜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心想着你一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不爱不得拥抱感觉会越来越熟悉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 Yeah

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已比较我迷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爱你很爱你，别把我比下去，分手也是永远一分钟而已。爱你很爱你，你我会好好你，不会像我这样还自己为难着你。